升起的云舍六路除寿的种子呢，就种植在你的髓液室里面。啊，这边因为是讲小圣，就不讲阿赖耶识，用髓液识来代替。啊，如果你们学到卷九的话，应该是会看到这个故事，生流转那边会看到这个髓液识。那么这个就是阴性，所以呢，所谓阴性就是什么？就是中了未来中苦的。第二个讲吉行，吉行既隐苦矣，复能招吉，令其生故，说明为吉。吉地的第二行是吉行呢，就是我们的爱呢，它除了能够隐苦之外呢，还能增强苦因的力量，称为吉。啊，其就是增强苦因的力量。既隐苦矣，复能招吉，令其生故，说明为吉。啊，既隐苦矣，从阴行的由爱为缘，种植了众苦种子之后呢，复能招吉，令其生故。这个爱还是什么？相续不断的升起。啊，这个时候呢，这个爱就能够滋润呢那些种下去的众苦的种子。那么这个苦种呢，就受到这个爱的滋润呢，所以这爱就像水一样，滋润了这个苦种。啊，苦种受到了滋润以后呢，力量就开始什么？开始增长加强了。慢慢它增长加强呢，这个苦种慢慢就逐渐就成熟了。那这个就叫做召集。啊，他说赋能召集，这个叫做召集，也就是用爱去滋润种子，让它的力量增强。而逐渐成熟，叫做召集。在十二缘起之中呢，那个就是叫做什么？就是爱缘取，取缘有。苦种种下去以后呢，刚开始受到爱水的滋润，啊，这个时候呢是属于爱之十二缘起之里的爱之。慢慢它受到爱水的滋润呢，力量逐渐的增强。苦种的力量慢慢增强的时候呢，爱的力量呢也转而增上。这个时候呢就叫做取之，啊，就从爱之进到取之了。这个时候呢你继续的滋润它，爱水继续的滋润苦种慢慢它成熟了。什么叫做成熟？就是说这个苦种呢它已经能够得到果报了。啊，这个时候叫做成熟，这个时候就叫做有之，也就是什么？令其生故。啊，它有能力升起未来的果报体，说明为吉。这个爱水滋润苦种而增长成熟的过程呢，就称为吉行。这是第二行。那么第三行呢，就是起行。起行既生苦矣，令彼起故，说明为吉。这是吉地的第三行，起行既生苦矣。由于吉行呢，这个苦种呢已经成熟了，它在那边等待得到果报，就是既生苦矣，令彼起故。可是呢，苦种已经成熟了呢，可是你这一期呢，生命果报体呢还没有受完，哦，你的业力还没有尽。这个时候，这些成熟的种苦的种子呢，它就在髓液室里头等待来受报。那么等到我们这一期的生命果报体呢，将要结束的时候，也就是到了将要命中的时候，啊，这个时候是在命中的，应该是属于初享位，啊，到了细享位的话就昏昧了，啊，那么这个时候属于初享位呢，这个时候呢你的心就开始呢有我爱，强烈的我爱现象，想到就快死了，这时候对生命体就升起了什么非常执着的爱的力量，哎，怕生命体没有了，快死了，他没有了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我爱一现行以后呢，就什么引发了未来的生命体。所以一等到命中的时候，你的中有就升起了，啊，下一个生命体的中有就升起了。那中有升起以后呢，就依着造的业力呢，往五俱虚投胎。那么投胎了以后呢，就升起了下一期的生命果报体。那么在十二缘起之里头呢，这个就是有缘生，所以起行呢就是有缘生，

就是说灭心净行才是究竟解脱，才是真正的解脱，不是什么，不是禅定。所以破禅定是究竟乐的境界。第四个离行，是常住故，永出离故，说明为离。离行是灭生地的第四行，是常住故。所谓常住呢，就是没有生灭相。那么有为法是有生有灭的，是无常相。而灭生地离生灭相，所以是常住。那我们这边就提出一个问题。问题是什么呢？我们在灭行进行说要将苦地极地习灭极尽才得到灭地，那就是说什么呢？意思说灭地是先无后有的。现在离行呢，你又说什么灭地是常住的啊？一开始说它先无后有，现在说它是常住的，这是不是矛盾啊？那么另外一个问题说什么呢？如果灭地是常住的，那么我们应该一开始就是什么？就是涅槃嘛。为什么还有苦地跟极地？好，所以他提出两个问题来问。说你说他是常住的，那么就提出这两个问题。那么回答这两个问题，就是说灭地的常住是就灭地本身没有生灭相而说它常住。而我们提出来的问题呢，是就有没有证得灭地而说的。灭地是常住的，但是我们有情因为烦恼而没有智慧证得灭地、啊、所以呢有苦集二地生死流转，这个是先无、啊、我们刚刚讲先无后有。那么后来学习了佛法，依照道地修行而得到了智慧、啊、证得了灭地，灭除了苦集二地，这是后有。所以先无后有呢，就是有没有得到证得灭地的智慧、啊、有没有习灭苦集的烦恼而说的。灭地的本身是没有生灭相、啊、是常住的、啊、另一方面呢，有情如果能够得到证得灭地的智慧、啊、就能悟入涅槃，那么没有智慧呢，就不能悟入涅槃了，而在生死中流转。所以一个是就灭地的本身无生灭相而说的，一个是你有没有证得灭地而说的。所以呢，两个说法不一样。懂出离故啊，这就是就证得灭地而说的，将烦恼的极地永断，不再有苦地的苦果啊，永远出离了分断生死啊，不再退堕三界生死中，是永远出离，叫做永出离故。说明为离，离生灭相啊，说是常住故，所以是离生灭相。永出离故，永离生死，所以称为离行。那么修行离行呢，也是对治一种邪见。对治什么邪见呢？就是认为得到了解脱又会退堕三界的见解。所以说灭地是常住的，得到证得灭地的智慧，消灭了烦恼，永远出离三界生死，不会再退堕了、啊、是离行。所以你如果到东南亚去学习佛法，那么他有的啊，有的地方他就会讲圣人啊，现在你证了出国，现在你证了二国、三国、四国，哎，然后呢，你说那怎么搞得我烦恼就出来呢？他说哦，因为会退，这个圣道是会退的啊，所以是有这种想法的，哎，所以在固派里他是有这种想法的，那么在南传佛教他也有这种想法，那么现在这里跟你讲。消灭了烦恼出离三界以后呢，不会再退堕三界之中，就灭除了这个认为解脱还会退堕三界的邪见。那现在再讲道地四行，道地四行呢，就是道行、无行、行行、出行。我们前面曾说道地就像是治病的良药、啊、有情在生死中流转受苦，是因为有错误的知见，那么道地呢，就是学习正确的知见、啊、由正知见的引导远离烦恼、啊、正解第一义地，所以

个具体情况什么就行了。那刚刚师傅解释就是命题是广义广义的命，间接是苦果的命。那么呢，广义命和苦果命的有什么不同吗？这是第二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就是在课都在讲义的第五啊，讲义的第五的那个第一页的第六行叫七种咒语的业用啊。那大论里面写的是举意界成就出境地为地说明啊。再看就是说，假如说以境地来看的话，境地是心于见性嘛。那可是这里面，所以这个是不是举意界出果为例说明？又令我圣解咒语、远离咒力、色漏咒语、繁杂咒语、加行的这些咒语，这些咒语是自现观嘛？既然是现观，就不是说是出境地的。所以，假如说我们到加行果，就至少要得出生嘛，而不是不要得出果，得出生是这个意思。这是这两个点。 那第一个问题讲灭行跟净行呢，那一个是从苦因这一方面讲，一个是从苦果这一方面讲，都是在讲灭谛啊。那么只是说呢，讲到这个烦恼的无依熄灭呢，一方面是从苦因这一方面来讲烦恼的熄灭，那么净行呢，就是讲你不再得苦果这一方面来讲这个烦恼的熄灭，烦恼熄灭以后就不再得苦果了，谓之净行。那么把烦恼的因给它熄灭了，就是灭行。所以这两个的分别，就是一个是从因位讲，一个从果位来讲。 是不是就是灭行，就是苦因与灭因，是不是觉得不，我已经可以不造苦因了？那就是说苦因的熄灭，不造苦因了。苦果就是你从有灭因，当时是不是就是说我从前造的因，也灭了，但它果也不成了。那个就是 也可以这样讲，就是你得到灭谛以后呢，你不再造苦因了，同时也不会再得到苦果，你也可以这样讲。那么这第一个问题，那第二个问题，你讲说七种作业的业用，举意见成就出境力为例说明。这边讲从举意界成就出境律来讲的时候，不是在讲得圣道，是在讲世间法。我们得世间清净的时候呢，从欲界的这个开始呢，学习禅定，到最后成就这个出境律。其实说起来，真正是应该就从微道地定到出境律，或从这个欲界定到出境律。那么你要经过了相作意、圣解作意、远离作意、色乐作意、观察作意、加行究竟作意、加行究竟果作意这七种作意，而这边讲的跟圣道没有关系。 可是那这样子的话，那我们讲要 后面 尽力的话是心一尽性， 心一尽性， 那我又要在做圣解作意，什么又要去什么去思维的时候，那这样就不是心一尽性。 是我们都以为心一静性呢，就是说你的心只能在一个境界上活动。心一静性不是这个意思，心一静性是你的心专注，叫做心一静性。你去查一下《成唯识论》，它的定义是这样，不是说你的心只在一个境界上活动就叫心一静性，是说你的心已经专注的力量能够达成了，叫做心一静性。OK， 那这边讲呢，这个出境律是说。我们还是凡夫阶段的时候呢，要成就出禅的话，你经过这七种作意的方法的这种作用呢，它能够达到出禅，能够成就。所以举这个为例子来说明七种作意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下面的七种作意配示出世间清净道的时候呢，就是举怎么从凡夫成就到达阿罗汉，那么这个过程来说明七种作意。所以它有两个不同的过程，一个是在卷33的时候呢，他先讲世间的清净的时候，他就说七种作意。那么一个是在第卷17的时候呢，他是讲七种作意呢，是讲到这个世出世间道，就是得圣道这件事情。最后成就阿罗汉。那么卷34的时候呢，他也有讲到这七种作意配是出世道的呢，在卷34也有讲到，